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七集，妙妙挑了挑眉，我在自己家里，爱去哪里去哪里，倒是你怎么有闲心跑到西厢房里来思考人生了？阿姐上一次睡在这里，落下一根钗，我替她来找找。木生垂下眼帘，看不清神色。 哦， 钗是不好找，大活人可就不一定了。妙妙压抑着心中怒火。我们郡守府丢了个姓纪的先生，不知道穆公子见没见着？ 没见着。他眼也不抬，张口便打。顿了片刻，嘴角又漫出个无辜的笑。 这是林小姐的家，你都找不到，我一个客人怎么可能找得到？ 装，你接着给我装。 林妙妙心中咬牙切齿。那穆公子不介意我在这房间里找一找吧？林妙妙说着便要往前走，穆生坐在原地，伸出一只手臂自然地拦住了她。他抬起那双黑润润的眼睛，林小姐眼睛不好使吗？这屋里哪有人呢？ 不劳穆公子费心。 妙妙挤出了个假笑， 您老啊，端端坐在这儿就好，待我找到人，再帮你一起找差，你看这样如何？ 他绕开穆生伸出的手，他猛地站起来，微微倾斜了一下，手臂挡在他腰际，他一时不防，整个人便扑在他肩膀上，木生趁机将他一揽，竟然死死抱住了。他怀里一股清冷白梅香，在他鼻尖萦绕不去。 林小姐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 他在他耳边耐心地劝告，语气却紧紧绷着。林妙妙使劲扭了几下，没挣脱开。 你这…… 他脸色铁青，老流氓三个字到了嘴边，忽然瞥见木生背后无声地伸出一只青黑的手，这手瘦如柴，上面青色与黑色像是被颜料染过似的，从他肩膀后面小蛇一般冒出来，指甲大约有一寸长，一股冷气盘桓上了妙妙的脖梗，这明明是一只女人的手。妙妙后脑勺冒着寒气儿，哇的尖叫出来，下一刻便被木生带着飞速向后一闪，远离了那只爪子，紧接着被他一把推开，踉跄着退到了门边。他看见木生右手腕上的钢圈已经溜下来，当地敲上了身后黑影的脑门。这人现了形，是个穿着颜色绫罗的干枯女尸，头发丝拖布一般披散下来，皮肤都发褐了。林妙妙眯起眼睛，不敢看她的脸。透过一丝细细的眼缝，她看见女尸的脑袋猛地被砸得歪向一边，发出嗤的一声撕裂的响。空气里一阵寒意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难怪西厢房里老是阴冷，感情里面常住了只鬼。木生双眸深深，双手飞快地交叠，砰砰砰，三个火花像放烟花似的接连炸开，迸发出橙黄色的火光，随即变成青色的火焰，燎原般燃烧在那干尸的身上，逐渐变作了一个火球。空气中气波扭曲，似乎隐约听到有人在声嘶力竭的尖叫呐喊，但侧耳去听又一片寂静，只听得见窗框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动，仿佛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冲撞得左摇右晃。林妙妙盯着不远处那一团火球，手脚冰凉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木生端端站在原地，似乎连向后躲一步也不愿意。室内似乎刮过了一阵没来由的风，前后吹动他雪白的衣袖和乌黑的发梢。这时那团火突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一下子缩小坠落， 随后火光猛地降下去，变成一团灰烬中零星的赤红斑点。林妙妙向下一望，地上什么也没剩下，一缕缕烟雾向上飘去，好似曲终人散的叹惋。木生将那小钢圈往手腕上一套，抖了抖袖口，低垂眼睫，漫不经心地对林妙妙解释： 忘了告诉林小姐，我体阴一招鬼，让你受惊了。 他这么一说，他倒是想起来，原书里提到过这一点，并且就是因为他身上阴气重，慕瑶的父母才会特意收养了他。如同世间所有的女主角一样，慕瑶身负光环，体质特殊，她的身体无比的圣洁，是妖魔鬼怪修炼的绝佳容器，不知多少妖怪都觊觎着她。可神奇的是，偏偏她的阳气很重，他们一面消想，一面又不敢轻易靠近。穆家原家主穆怀江和妻子白锦收养穆生，有自己的一份考虑。穆生虽然与穆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身体却是一般无二的诱人，倘若修炼，必定是个灵力随随便便就爆表的体质。拥有这样的体质，身上的阴气却重到招鬼，轻易便可靠近。假如有妖见到这样的姐弟俩待在一起，权衡之下，十有八九都会放弃穆瑶，转向穆生。收养这样一个小孩真是好，天资既优，关键时刻又能给亲女儿做人肉盾牌，岂不快哉？林妙妙咳了一声，心虚地瞥了他好几眼。 不就是阴气重吗？也没什么呀。 穆生抬眼望他，你不怕？ 我也怕。 他犹豫了一下，指着地上升起来的一点残烟，蹙起眉头。 那你总是被鬼缠着，你怕不怕？ 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模样像极了一个刻板又紧张的老学究。木生轻笑了一声，林妙妙惊诧地望过去，见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。黑莲花的笑点真奇怪， 你笑什么？ 没什么。木生收敛了笑容，又睁着那双无辜的眼睛。我在想，林小姐是不是累了，要不要我送你回房休息？林妙妙立刻警醒。 我不累，我一点都不累。 说着说着又兴致勃勃地离了题。 哎，木生，万一你睡着的时候鬼来了偷袭你怎么办？ 木生对上他黑白分明的一双杏子眼，在其中看到了一抹鲜活的神采，让人想起草丛里嚼草根的小几，天真又机警。他顿了顿答道， 不会。 不会什么？不会被偷袭？还是不会睡着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